账号入股，再到被买断，这是早期的俱乐部规范化走过的一个历程。不过放在今天却也已经不适用，因为今时今日职业圈角色和网游角色已经明显的两极分化，普通玩家辛苦打磨也顶多是身上多几件橙装而已。这样的角色跑去靠自制装备吃饭的职业圈，能当入股的东西？显然不能。只有在那个最初期，在网游中最顶尖的角色，那就已经是整个荣耀中最顶尖的角色，自然有着入股的资格。放到今天，网游里最牛的，你扔职业圈里就是个炮灰，谁搭理你啊？就算你不是炮灰，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值得职业圈青睐，但以现在俱乐部的实力，却也不需要为了省支出让你拿账号换股份，人会直接把这账号收购下来，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法子。说白了，早期会这样就是因为穷，等大家都富有了，还是会尽量避免这种形式。至于叶修他们，现在账号直接就白送一样就交给战队了，自然也省去了这些个烦恼。不过现在陈果和他们却是已经谈起了技术入股方面的问题。 挑战赛都没到呢，就谈这个，真早了点吧。 叶修表示， 这真要等我们杀进了职业圈注册的时候，联盟会有专门评定这方面的人来审核我们的资产的，我们也到那时候再决定，这些也不迟。 嗯，这个我好像听展楼兰说起来过，好像确实是这样。 陈果想起来了一些什么，经营战队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过的，他和同样是刚刚成立战队的展楼兰聊过，只是当时把他给吓坏了，展楼兰那边财大气粗的各种举动让他都以为他们的战队会搞不下去。 放心吧，这些现在不用急，现在只要有人有账号就可以了。 叶修说。 哦。 听到叶修如此说，陈果随即也就放心了。叶修这边呢，和小手冰凉解决了问题后，已经就要开始刷他这个牧师账号了。4170点的技能点，还有1220点可以任务获得。小手冰凉这账号的运气着实不错，要不是这样，叶修也根本不会还要这账号试试，直接再去找别的牧师账号刷给他用就好了。一本、两本、三本，依照任务列表，叶修给这账号一个一个清理着任务，而这号基础就不错的好运延续着，任务过程中技能书一本又一本，累积得很快，显然是在纪律之上。 清完了， 所得的最后一本技能书被使用掉后，叶修宣布。 多少啊？ 身边的魏琛漫不经心地问着。叶修笑了笑。 你笑毛啊？ 魏琛莫名其妙。 4925点， 叶修宣布。 靠！ 魏琛的脸色那叫一个难看，这个讨厌家伙的账号技能点居然刷过了他的迎风布阵，而且不多不少，偏偏就超过了五点。魏琛真想喷一口血出来，把这五点给淹没掉。 运气真不错啊， 叶修感慨着。魏琛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这也是队里的账号了，技能点多一点是好事，他要现在发出什么诅咒什么怨念，岂不是显得很不大气？魏琛毕竟是当过队长的人，还是会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一己思念破坏队伍的安定团结。战队里，小手冰凉也在眼巴巴地等着结果，再理智再冷静，当然也会盼着自己用的号技能点能多一些，越多越强嘛。随后听到叶修宣布刷到了4925点后，小手冰凉震惊了。 这么高？ 小手冰凉表示惊叹。他又不是新人，况且还是霸图粉，当然知道放眼荣耀技能点最高的角色就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有4880点， 而现在自己的这个小手冰凉居然超过了荣耀第一，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 小子，你可要加油了啊。 微臣这时心情复杂的也冒头说了一句。小手冰凉的赵浩已经归了战队，这当然不能只是口头说说就行了。陈谷那边早和小手冰凉说好了，会签个账号转让协议，账号随后自然还是会寄还给小手冰凉使用。这技能点一下子从4170蹿升到了4925，提升了755点，这才真是一种实力上的飞跃。要说职业账号本身就4800上下的，加满顶多就是200多点的提升，从幅度上来说和小手冰凉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安文义同学此时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激动过度，叶修在群里又是连连招呼了两声，这家伙才有了个反应。随后叶修却只是就他这个账号和他讨论了一下，自然主要是技能方面的。通过了解对方的一些运用手法和思路，叶修提出一些对技能加点的建议。技能点只是多，但不能把每一点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这无疑是一种奢侈的浪费。这种教学讨论自然就没人围观了，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一天过后，季后赛还在继续，蓝雨对烟雨的比赛先一步进行，名字中各有一个雨字，这两队之间拥有的唯一噱头。除此以外，除了常规赛中必然的两次交手，这两支队伍可说是没有任何的交集。这可难为各媒体的记者了，赛前的报道中完全找不出什么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最后只好写写两队都是如何积极备战之类一点都没有热情的玩意儿。赛到比赛开始，两队赛前的记者招待会的讲话也是平平淡淡的，没有啥豪言壮语，都只是说尽力打好比赛云云。在这明明是争夺总冠军名额的半决赛里，这两队愣是让人们感觉不到什么紧张的气氛，也算是一大奇葩了。于是报道中难免又要扯些什么经验啊、淡定之类的有的没的。比赛无疑也是高水准，但却也谈不上太多的曲折。从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可以看出，蓝雨方面说对方很优秀，但我们今天运气更好。烟雨方面的则说我们今天发挥的不错，但对方发挥的更出色。火药气，来点火药气呀，记者们都快哭了。烟雨队长加王牌楚云秀是个妹子，本就没有什么嚣张霸气的气质，结果对手蓝雨这边队长余温州也是个温温和和的家伙，接受采访总是很礼貌很客气，问题也都是回答得妥妥的，但从他的答案中记者是一点料都挖不出来。至于黄少天，那虽然是更大神的主，但采访那货你可能会聊到他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发现热水忽然没有了什么的，但大家想知道的是比赛的事情啊。好在第二天轮回和微草的比赛就要开打了，这两队之间终于是可以找出不少话题。微草是去年的冠军，当然是要想着蝉联，轮回是目前夺冠呼声最高的队伍，两队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作者们之前憋了一天的情绪可算是有个释放的地方了。两队的这场半决赛被当作决战紫金之巅一样来大输特输，结果这一对阵也真没让人失望，这两队打得要澎湃多了。比赛中那些此起彼伏，尤其是在团队赛里，轮回那种一人战队的气质表现得一览无余，硬生生是凭借周泽楷的强悍发挥最终拿下了胜利。这种一人决定比赛的场面是最容易挑不起观众热情的，当晚荣耀各大论坛就被炒爆， 周泽楷的人气继续狂升，成了第二天各大报道中无可争议的主角。到处的点评都是，这是一个明星的时代。是的，明星的时代。微草的王杰希，那是为了团队牺牲了个人风格，通过改变自己融入全队，这无疑是很强的团队观念。而现在这样的一支队伍却被轮回这种以个人发挥为主导的打法给击溃了。虽然说主客场的赛制安排并没有因为首回合结束就成为定局，但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所制造的高潮实在是太让人青睐了。唯一遗憾的也就是周泽楷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不会像很多选手那样讲两句嚣张霸气的话，只是以 NRO 作答的采访，实在是让这一出高潮的戏幕留有无尽的遗憾。于是最后定格出的画面使围观者都已经完全的热血沸腾了，结果被他们欢呼的英雄却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们，这实在是太不应景了。这一天的沸腾过去，又是蓝雨和烟雨那平静的对决。最近的胜者是蓝雨，赛后烟雨对对方的胜出表示出了祝福，蓝雨对对方的祝福表示了感谢，蓝雨率先进入了总决赛。而后轮回和微草，周泽楷在无数人的期待中没有让任何人失望，最终将卫冕冠军微草淘汰出局。职业联赛第八赛季的总决赛将在轮回和蓝雨之间进行，轮回夺冠将成为联盟史上的第五支冠军队，蓝雨夺冠则将拿下他们第二座冠军奖杯。总决赛之前的休息期，各种报道铺天盖地，都是最终决赛了，没有噱头也得找点噱头来，更何况这两队之间还有许多可说之处的。尤其是轮回，在经历了四场广受关注的赛季后，他们角色的技能点非同寻常早已经被察觉，网络上不乏各种推断，各大俱乐部肯定也在仔细研究，只是都不会完全透露。而说到两队的选择，这两队的王牌周泽楷和黄少天虽然职业不同，却一直是被作为比较的对象，实在是因为这两人的风格简直就是一对反义词。